花生当饭食，饮杯五粮液。咁你饮半地啤酒都得嘅。我系尹兆坚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。 好啦，咁啊，我哋不嬲咧，我哋一早咧就建议，即系其实咧，呢个政府啊，其实你好快啲去做独立调查啦，你唔做就有人做噶啦，你就变得好被动噶啦，系嘛，即系你就会被公审啊，仲要被国际公审添啊，其实你就好样衰。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啫嘛，你一路喺政治上不让步嘅时候 ，OK， 个场运动系完唔到嘅，即系画唔到一个好好嘅句号，唔好话完美。即系就算歪零歪称都好啦，都起码即系都揭停一停啦，系冇嘅。好啦，古古话话，即系透过监警会嘅名义成立一个国际专家嘅小组，又甩碌。 系 而家咧，俾人攞晒差佬嘅片段，再对比啲警察嘅通例、指引、条例嗰啲嘢，攞一百宗出去。有七成七啊几宗， 俾我睇下个动新闻点讲先。 魔警濫權濫暴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，還為了合理化行動，將部分武器降格做低殺傷力武器，兼改埋致命武力攻擊定義。但你不要以為這樣就沒人知道你們幾咁過分啦。華盛頓郵報請了本地和海外警務專家，照著魔警份新的使用武力指引，評估了6月至11月期間其中65單魔警用武情況，發現當中七成被評為違反指引和標準，只有 8% 符合標準。有四个专家觉得魔警违反指引，就是水炮车用蓝威宝。有人权医生组织代表说，蓝色催泪水剂是羞辱和残忍。而在这段片里面，专家更加说当时行人路道根本没有威胁，射蓝威宝不符合这两个原则。 到了葵芳港天站之后， 而这些将个 TG 射入密闭空间，本地专家说几乎肯定是违反指引，因为无差别影响到所有人。同样是密闭空间发生的行刑式开枪，Poopoo 指引讲明警员要面对防御性抵抗才可以用胡椒球枪，但当时的市民明显是走紧，不是抵抗。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，例如西湾河开三枪，看得出魔警已经控制不到情绪，同时觉得那份武力指引比其他地方主观。有个27岁 Poopoo 承认镜头只是拍到小部分违规，他都等着魔警被清算，又说现在班指挥官怕班前线魔警不开心，如果不是太偏离指引都会隻眼开隻眼闭。报道对魔警评价咁负面，魔警话如果市民和平啲，佢哋就唔使用武力啦。又话不嬲有严谨武力使用守则。 嗱好啦，嗱呢一个华盛顿邮报去做呢一个独立调查咧，真系好认真的。嗱，首先佢而家佢净系咧，即系虽然就系话抽咗65宗事件出嚟啦，咁但系呢65宗事件咧，其实横跨612咧，去到系11月11号啊，即系呢一个叫西湾河开枪事件嘅。咁之后咧，即系其实攻打理大同埋中攻打中大咧就冇嘅，其实系未有嘅。咁但系可能即系太复杂啦，太多 啦。你唔使啦，苹果头先攞嘅呢个几个精选嘅片段，即系当然梗系喺晒示威者嗰边啦。喂，你得 8% 是合乎呢一个嘅指引，用返你嘅指引啊，你嘅使用武力指引啊，而家我睇你呢段片段嚟做对比啊，用返你嗰个 criteria， 用返你嘅 standard， 我哋嚟咁讲评论。 嗱，即係咁讲。 嗰啲警务专家。 其实呢就呢一个华盛顿邮报，其实佢主要嘅结论呢就係话，其实嗱嗰啲指引系冇问题嘅，除咗系呢一个10月1号即系呢一个国庆之前嗰日突然间放松晒啲指引俾你开枪之后呢，呢、這个其实有争议之外呢，其实你而家啲指引系多数都冇问题嘅，亦都符合国际标准。但问题就在于呢，其实你普遍去违反呢啲指引啦嘛，而违反指引呢，其实呢个违反警例呢本身就系违法嘅呢样嘢系。 咁好啦，即係呢樣嘢呢就其實而家就係咁講，就係話咁嗱，第一就係其實佢而家佢揾埋好多嗰啲國際專家，而啲國際專家呢起碼係來自呢，即係其實有阿根廷啦、以色列啦、南非啦、香港、美國、英國。 喂，頭先數嗰啲地方啊， 啊， 無論南非又好，阿根廷又好， 啊， 都好暴力㗎嘛。 啊， 所以嗰啲人係好有經驗嘅，對呢個警報嘅問題亦都好 conscious 嘅，一路以嚟。反而你揾我哋呢，我哋真係唔識衡量啊。 係啊。 喂，點樣嘅情況之下，其實一個原則嘅啫， 嗯， 即使佢係一個強姦犯， 嗯， 即使佢一個殺人犯，當你警察已經係追捕咗佢， 嗯， 控制咗佢嘅時候，你打一錘都唔得， 嗯， 你拍下佢頭都唔得， 嗯， 係咁簡單啫嘛。文明社會就係咁，嗱， 嗯， 我未捉到你嘅時候，係咪？我驚你大佬對我嘅生命有威脅㗎嘛，或者對其他即係平民百姓、市民大眾嘅生命有威脅嘅時候，我梗係可以使用必要同埋恰當嘅武力啦，合乎比例嘅武力啦。頭先嗰兩個原則已經講咗啦。喂，當我已經捉咗你啦，已經，你都係好大嘅懷疑，你係九成九係嗰條友嘅。 啊， 喂，我都唔可以咁打你㗎。 你好多事件啊，其實就係其實你而家你呢樣嘢啦， 唔係，所以你今次華盛頓郵報呢單咧，佢咁樣 commission 出去咧嚇，外判出去俾人嗰啲警政專家咁樣研究咧，你又拆出國際咧， 係啊，唔係，其實佢做咗好多你做唔到啊嘛。第一，佢有國際專家代表性，而你冇；第二就係佢而家調查嘅長度咧，長過你而家咧一月會公布嗰個長度，係嘛？第三，佢亦都揾到嗰啲內部嘅警察去作證啊嘛。 嗯， 你啲內部嘅作證，其實你而家咧正就係國際專家點解話搞唔掂啊？就係，是，因為而家喂揾唔到啲白警去即係做證啊。就算揾到嘅話咧，佢都冇，佢都唔guarantee 係可以保證到佢安全，所以先至話唔搞啊嘛。嗰幾個嗰五個國際專家先至話跳船啊嘛。咁好啦，而家佢揾到呢兩個國際專家，一個咧就係，是，現任嘅，就27歲啊。佢話指揮官好驚咧，令到啲前線警員不安啦。咁所以如果佢做嗰啲嘢唔係太離譜嘅話咧，就會隻眼開隻眼閉啊嘛。呢，這個就係令到佢哋就係，是，喂開大膽車，放心違反啲指引啊嘛，放心違反警例嘛。呢，這個係結構性普遍性嚟嘅，呢，這個係。咁好啦。 唔系简单啫嘛，你嗌咗半年曱甴 吓， 都唔收下， 系啊， 好过瘾啊， 啊， 又系做小学鸡行为， 系啊， 你系平民百姓， 嗯， 阿叔阿婶阿婆，你都照嗌曱甴喎。 咁而呢個差佬其實佢都睇唔過眼，佢就話而家嗰啲影片啊，佢哋掌握到而家華盛頓郵報佢 所講嘅影片， 冰山一角嘅咋，佢就話正喺等緊呢啲嗰啲差佬懲罰，話你唔好辣埋我，唔好接濕我添啊，大佬啊，喂，即係而家我啊都唔敢認自己係黑警，唔敢認自己係警察啊。咁第二個警察咧，因為咧好不滿而家啲差佬嘅行為咧，先要離開嘅。佢話而家所有嗰啲咩嗰啲規則啊、嗰啲警例啊，全部都被拋諸腦後噶啦。高層咧都好害怕使用啲規則，因為而家政治大过警例啊嘛，其实系而家系嘛，即系你个郭声坤啊、政法委啊呢啲咁嘅嘢，全部都叫你制暴自己乱开，开大胆车。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咧，這个即系其实习近平咧又自己去戴头盔，因为你而家见到中央各级政府咧，佢讲香港问题咧，佢都戴咗个头盔，你知唔知啊？佢话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，咁你依唔依法啊？而家系 如果咁样褪咗少少。 虽然不嬲都咁讲噶， 唔系啊。虽然咧， 吓， 虽然啊，即系都系衰嘢嚟嘅。但系你起码好过佢不断强调咧止暴制乱咧，个通系调低咗少少。 唔系佢不嬲都咁讲嘅，即系一讲到去林郑月娥嘅时间咧，佢就话支持你依法施政。咁其实系唔系不嬲都其实留有余地，留有后路，就系话喂，如果最后咩检讨出嚟嘅结果，喂你哋系违法嘅话，咁就要即系咩个惩治啊嘛。咁但系邓炳强其实佢自己都难辞其咎，因为佢自己都讲明，佢都心知肚明噶。喂，如果一个半个嘅职员，佢即系其实违例，你要停职嘅话，咁半数人要停职啊嘛。而家边止半数啊？ 其实佢呢个咧系Freudian slip 嚟嘅。 吓，啊， 原因系点解啊？你话有一半人要停，即系话你自己都知道嗰班人啊，系出咗事啦。 喂，你有一半嘅警隊，喂，所以而家我覺得五大訴求咧要 update 下噶。 唔係就係而家重組警隊啊嘛，而家好簡單，個個都咁講啦， 解散咗佢， 解散警隊刻不容緩啊嘛，呢個最緊要， 重新招募過。 咁而家咧呢個特區政府發言人啊，即係好意思啊，就喺度話而家即係佢回應呢一個華盛頓報啦嘛嚇，咁佢就話，唉嗰啲咩報道咧嘅指控冇事實根據，喂舉咗好多事實根據喎，大佬。 嗰啲事實其實咧。是好漂皮嘅咋， 同埋唔系净系华盛顿邮报嘅， 净系睇住头先嗰啲片段啊，稍为正常有脑嘅人，都唔需要系警政专家啦，都已经可以落个判断咧。头先嗰段片你睇，人哋啲僆仔僆妹走紧落去个电梯，你都系咁搏，跟住照射。 你点样唯一最低无力？成日话最低无力，人哋下下都系喺呢一个俾你制服嘅情况底下咧，你都仲会乱咁剥人噶、哦，系咪？个警棍时候点解下下俾你剥砖头啊？喂，唔系挣扎嘅时候俾你剥砖头啊，系俾你即系已经系挟持咗嘅时候，你再剥砖头啊？ 就算佢挣扎 啊， 你都有好多个位置可以控制佢嘅情绪嘅示威者嘅情绪、啊，包括手手脚脚。 喂，咁你话人哋 佢啲唔系致命嘅。啊因为嗱，老实讲，你真系好彩就差。你咁样搏球法咧，就好似当年即系九十年代嗰阵时候咧，打劫金铺啊，啲人去完嗰啲找换店咧，换完啲钱之后咧，一嘢搏落去咧，咁啊晕晒，咁啊方便偷嘢咯。喂，你真系迟早会出事。 嗯， 当场俾你搏瓜咗嘅话咧，呢镬嘢你真系唔知点样孭飞啊，大佬真系。咁啊，当阵时就形势逆转啦。 系啊， 吓。真系又民意又逆转啊！ 喂，唔系佢而家都喺度搏噶，屌！即系佢而家嗱，即系第一，你呢几个礼拜啦，你见到好多咩劫案，好多即系走出嚟咧，又俾人哋抢劫啊呢啲咩嘢。咁但系咧，即系你警察咧，即系邓炳强好意思喺度讲嘢话，唉，系啊，你啲暴徒咧喺度乱咁嚟啊，系嘛，系又装修又乜又剩啊，搞到咧而家你又和勇不分啊嘛，和勇不分好啊，咁样样，咁啊搞到而家呢嗰啲市民就觉得呢啲行为系被纵容嘅，咁所以咧，所以好多贼咧走出嚟咁样样。喂，大佬啊，你搞清楚因果好唔好啊？喂，第一。你前個禮拜你先至有內部講話爆出嚟，就係話你要取消呢個閒必制啊嘛，改做 standby mode 啊嘛。 你知唔知點解？ 嚇、啊，因為養水俾人屌啊嘛。 喺條街度，如果你真係兩個差人嘅話咧、啊，即使係冇所謂你哋所非人性化嘅曱甴，冇、啊、後生仔女啦，冇黑衣人都好，呢條街道啊，大家淨係用啲眼神。 係啊。 都吓死你差佬！ 即系而家啲差佬，唔系啊，啲差佬啊， 自己心虚啦。 而家行喺街度啊，唔系俾人秒就俾人屌噶啦，其实就系嘛？ 你做过乜嘢？ 吓、啊， 喂，咁多年嚟，自从即系呢一个嘅警廉冲突之后，即系差佬喺个贪污啊或者勾结黑社会嘅问题上边咧，系用咗几廿年嚟洗底嘅。你呢一个嘅反送中运动，佢一 Q 清台噶啦。喂，如果一个正常嘅政府。即真系有轮替嘅政府，即所谓民主转型嘅政府，喂，一定系解散咗佢噶啦。 嗯， 唔系点搞啊？喂，日后我唔知点样管，我唔知你点样管落去啊！而家我担心过你啊。当然我哋而家幸灾乐祸啦，喺度做旁边壳啦，冇所谓啦。 你而家咧，即系其实咧，点解啊？你而家喺度越搞制暴止乱咧，个市面又越乱啦。其实而家华盛顿邮报咧，其实佢引用嗰啲叫做国际专家话俾你听啊。有一个咧，曾经系即系处呢个北爱啊，有一个退休警察，而家咧系做紧呢个冲突管理顾问嘅 Gary White 就喺度讲：喂，其实环球喂环视世界咧，即系咁多经验，你可以得出个结论，问责就系关键啦。喂，如果啊，你一早啊，即系其实你好似北岸咪就系咁样咯。警察对和平嘅示威咧，早期嘅反应正正啊，就系因为佢哋用强硬嘅手法去处置啊嘛。正正系加强咗70年代同80年代激进派嘅力量。咁嗱，其实好似噶，即系而家我哋咪就系有个结论走出嚟咯。是你教我们平和平示威没有用咯，系嘛？呢、這个就系北岸经验啊嘛。 我哋都唔会谴责，唔会批评，亦都唔会割席。喂，面对一个咁嘅政权嘅时候。我哋有咩选择？正如华盛顿邮报，老实讲，用翻中共嘅口吻咧，就话咧，即系外国嘅势力亡我之心啊不死，系嘛？借住呢啲咁嘅 issue， 但系你要个位俾人入先得噶。如果你当日六月九号快快脆脆撤回嗰个草案，边有今时今日嘅 问题、如果你6月15号见完612嗰个情况、收手嘅话，亦都唔会有今日咁嘅情况。嗱，你拖到今时今日，嗱，我哋就足足送咗成7-8千人俾你啦，系咪啊？即使你话有大部分都告唔到，甚至乎而家曾浩成都露咗口风啦，就话佢学生啊，18岁以下嗰啲全部收手唔告啦，咁啊仲大镬！我连喺法庭里边，即系指控呢一个嘅黑警走去残暴都冇机会。喂，所以其实你啲嘢一路咁样拖落去，唔系政治问题，用政治嘅方法解决。用警察嘅暴力去解决问题嘅话咧，系尾大不掉嘅。系拖死我哋成个香港。 咁好啦，而家监警会唔做嘢啊嘛，冇嘢走出嚟啊嘛。咁而家华盛顿邮报啦，佢搞咗呢个独立调查嘅报告出嚟啦， 咪做假两、 啊。反而啊，佢而家佢俾咗个 benchmark 我哋，系嘛嗱？之后你监警会啦，你做咩报告出嚟咧？我哋就会对照翻呢个华盛顿邮报呢一个咁嘅报道，系嘛？究竟你啲嘢 make 唔 make sense？即係好簡單啫嘛，你唔做嘢就俾人做咗㗎啦。 咁我咪就係頭先個講法囉、你俾晒委人入嘅。 啊 你一早唔做嘛。 啊 嗱你主動做嘅時候都話可以有個對比下。而家你係百事莫辯嘅。佢點樣解釋呀、林鄭。你話嗰啲係假嘢囉。 佢咪就話你咩假新聞呀、 別有用心囉。 係呀、咁而家仲喺度即係貓哭老鼠啊嘛，喺度扮晒受害者啊嘛，就係、哎呀我即係我佢話嗰啲大眾市民啊都感到好無奈啊，係咪即係你哋嗰啲暴徒真係自私啊，係咪喺度即係搞埋呢四處喺度搞暴力啊呢乜嘢。喂我面對住你個臭閪特首我都好無奈啊大佬。可以賴死唔走，你而家民望跌到幾低啊，係咪喂你而家你淨係嗰個問責班子入面啊，係一半人都是負分的，大佬你看中大那個民調竟然有負分的，負分是常態來的，最高那個叫張建宗有26分是嗎？ 其實他是最快的那個來的， 他是最快的那個來的。你現在你林鄭即是你中大那個公佈那個數字，其實他都算高的，有21分的，這個臭閪特首是 簡單來說啦，即是香港這個議題已经系变成咧系全世界国际关注嘅议题。华盛顿邮报几时咁得闲去定呢个 benchmark 啊？因为佢背后系要对抗老共啊嘛。嗱，你唔收手咧，就大班人排住队做，话俾你听啦，去埋国际法庭噶啦。 啊， 系咪嗱，大家都知道，去国际法庭咧，讲完咧，老共都唔会做嘅。不过问题就系、等你丑出国际都系一件好事嘛，对香港人嚟讲。好啦，休息一阵，我哋开多节，转头翻嚟。 好啊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